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85%，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西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50%，最高气温30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沪指下跌 0.66%， 再创近2年半新低。商务部副部长将应邀赴美国参加中美经贸问题磋商。在中国境内工作的外国人9月15号起可开户炒 A 股。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知名财经作家崔传刚先生一起聊一聊那些卖掉房子的人生活怎么样了。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看股市，今天两市大幅低开之后，沪指一度跌到了2672.74点，再创近2年半新低。早盘在 5G 等科技股带动下，三大股指集体反弹，随后各大股指再度走低，市场避险情绪上升，天津自贸区成为护盘的主力军，两市合计成交不足2700亿元，行业板块多数收跌。截至收盘，沪指收于2705.19点，下跌 0.66%。深圳成指收于8500.42点，下跌0.94%。创业板指数收于1463.87点，下跌0.99%。从盘面上来看，天津自贸区券商二胎概念居板块涨幅榜的前列，而猪肉高送转居板块跌幅榜的前列。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北京天和昆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投资总监陈少杰，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陈先生您好。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您怎么来看沪市今天创2年半的新低？ 这个新低呢，其实说来还是有它的一些逻辑在啊，我们也聊一下。第一块呢，就是从整个宏观经济来看呢，现在2季度和3季度就呈一个下滑的态势，从数据上看，所以呢，这个跟预期一致，我觉得对股市其实现在没有很明显的影响。第二块呢，就是资金面这一块呢，可以看到7天的国债逆回购利率已经回落下来，但是呢，现在的资金呢，因为我最近也回到北京，在跟银行啊、各大机构还有券商做一些交流啊。银行的这边的反馈呢，就是说现在资金是定向宽松，但是如果说带给民营企业，他们还是会有一点担心，就是这个债务的问题，将来还款的问题。 觉得可能还是定向的投在像基建啊这些比较有这个一定的这种政府背书的一些项目上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资金呢，第一进股市是不太可能，因为大家觉得股市还是有压力啊。如果是将来房市的门关住了，股市又给一些政策利好，这个资金是可以进来，但现在目前没看到这种政策的倾向，但是我们可以去等待和关注。另外呢，就是说从这种注入这种门类来看，就是民营企业得如果得不到太多的资金的话，我有一个担心，就是前段时间其实股权质押的更多的是一些民营企业，这些上市公司呢，如果得不到资金的话，那可能在未来，比如说两个月、三个月，是不是又有一些风险的存在？这一点的话，其实是值得考虑的。所以从资金层面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是有一点中性，稍微虽然它宽松了，但是呢，可能对股市来说，可能还有一点隐忧在里头。第三块呢，就是现在的风险偏好。风险偏好呢，实际上刚才谈到要去贸易磋商这一块呢，可能暂时还不会构成一个压力。但是九月份呢，可能会有一个美联储的加息，这个呢，是不是对于我们这边，因为中美元和人民币之间现在利差已经很小了。所以的话，这一块呢，也有专家提出来，人民币是不是要适当的要加点息？这样的话，以维护人民币的汇率啊，因为连续的下滑，还是可能有一个这种平衡的考虑在里头。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几个因素你可以看到是疫情，一个呢是疫情偏一点负面啊，风险偏好这一块呢，我觉得也有点隐忧在里头。所以呢，应该说忧患不是很大，但是有隐忧，所以这个市场可能会体现出一种弱势震荡，然后略微盘下往下探的这种态势。而且呢，从循环周期的角度来说呢，下周的23号前后过一天是循环低点的时间窗口，就从现在开始到那个时候，实际上呢，基本上我们所说的这个波段的这个6个反弹的小高点呢已经完成了，但是也可以认为是5个，如果是5个，可能后面还会有一个反弹到10日线，沪中指的10日线现在在2755啊，它空间也不是很大，也现在2705就50个点，那它要往下滑，那可能就几十点的反弹空间，但总体略有反弹往下探，应该是维持到下周我们做节目的时候了。所以的话，对于这个态势的话，还是要保持一份比较理性的心态，然后来等待最后的一个这个转折点的出现。但这个转折点，我指的是这个波段已经完成了，那么下一个波段该怎么走？我觉得到时候我们根据基本面的情况再进一步分析。但是从周线上来看呢，目前主跌段跌完，在运行往下的这个4浪震荡，而且还有延伸的5浪，那这样的时间还会拖一拖。也就是说呢，可能跌下去反弹起来，跌下去反弹起来，总体但是还会有一些新低的这种创出来。就这个新低之后，其实后面我们认为还会有一些新低的存在。 嗯， 所以这一点呢也有待于观察和这个谨慎的对待吧。 好，那在操作策略上呢？ 操作策略上，我觉得站在这个位置上，应该说去关注政策，因为这个地方实际上各种机构对于政策的这种敏感度和关注度是非常高的。这个政策一方面是关于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汇率和利率的政策，第二块呢就是对于某些行业的支持政策，因为要走出现在经济发展的一些困境，它肯定会出扶持政策，那么这一块我觉得非常关键。另外一块呢，就是使得银行资金有了给出了，那么因为已经从降杠杆进入稳杠杆，那么这个资金往哪流，这个很关键啊。我们看到有基建的这一块是肯定的，另外有没有新的一些方向鼓励出台出来，这一块我觉得要重点去重视。 好， 但是呢，在观察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手中尽量是持币吧啊，然后等待这种时机啊。 好，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微观层面呢。今天这个券商股表现还不错啊，您分析有哪些原因？难道是外国人炒股这样的一个政策放开所带来的利好导致的吗？ 嗯，好的。券商这个板块呢，它一直很独特。一般来说呢，这个市场行情好了之后，它就会活跃，因为它交易量活跃嘛。 对， 因为很多券商现在都还是靠这个 佣金、 经纪业务来支撑的。对。像一些很大的券商，它经纪业务占到30%就非常健康。一些小券商其实经纪业务占到50%、60%、70%的都有。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的态势呢，并不是这种交易量哈、行情的活跃带动的。那所以我们来看，就是说有一些逻辑。现在有些人指出来逻辑呢，就是说它已经这个跌得很透了。第二呢， 因为这个大券商要凭着自己雄厚的实力资本，然后呢要做大规模，相当于是个集中度的一个体现，集中度高了，它市场占有率高了，它自然的话它的收益就能上来。 嗯， 那么从这个逻辑来看呢，应该来说就应该是那些综合性的大券商，比如排在前十的大券商来涨。但是你可以看到，那么我们最近涨的这一块呢，资金流入这一块呢并不是这样的。比如说第一创业是资金流向排面靠前的，东兴证券啊、西部证券、太平洋等等，这些都不是大券商。因为在梯队里面，如果是一二三梯队的话，是出来第三梯队的券商，因为我们也是券商出来很了解。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你说它是一个遵循刚才的逻辑，然后来炒集中度，然后也不通，所以我觉得只能视为一种市场一些短线资金在里面的这个折腾一下的行为，很难构成一个长那个持续的一个较长的一个获利机会啊，所以还应该谨慎一些啊。 嗯，好，谢谢陈少杰先生的分析和提示，谢谢您，我们下周再次连线。 好的，谢谢你，我们下周见。 好，再见。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应美方邀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拟于8月下旬率团访美，与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率领的美方代表团就双方各自关注的中美经贸问题进行磋商。中方重申反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做法，不接受任何单边贸易限制措施。中方欢迎在对等、平等、诚信的基础上开展对话和沟通。昨天夜间，证监会表示将允许在境内工作的外国自然人投资者开立 A 股证券账户。此外，将修改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将可以成为股权激励对象的境内上市公司外籍员工范围，从在境内工作的外籍员工扩大到所有外籍员工。这两项新政策将在9月15号起正式施行。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丛亮昨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就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有关情况举行的吹风会上表示，补短板是当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下一步要储备一批、开工一批、建设一批、竣工一批重大项目，在铁路、民航、油气、电信等领域推出一批有吸引力的项目，鼓励民间资本参与。今年前七个月全部投资以及基建投资的同比增速都已经低于 6%。 一到七月份，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 5.7%， 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 15.2%。以机构资金持有为主的股票型 ETF 今年备受青睐，不管股市跌跌不休，今年规模逆势增长显著。股票型 ETF 今年总份额大涨400多亿份，增幅高达 44%， 十多只股票 ETF 产品年内的份额翻倍了。而另一方面，以散户为发行对象的主动权益基金却遭遇市场寒冬，首发基金平均募集天数长达40天。北京的一家大型公募投资总监表示，他所在公司旗下的 ETF 确实存在资金净流入的状态，整体基金份额增长有 10% 左右。在基金份额增长变化方面，恒生 ETF、 沪深300、 中证500、 名胜中国 A 股等宽基指数规模增长比较多，而部分消费、医药、金融、地产等行业 ETF 则遭遇资金的净赎回。万德数据显示，截至8月14号，股票型 ETF 总份额达到1316亿份，比年初增长405亿份，增幅高达 44%。 如果排除今年新成立的14只股票 ETF 份额，存量股票 ETF 总份额也高达1238亿份，比年初增长327亿份，增幅达到 36%。值得注意的是，股票型 ETF 的持有人多数为机构资金。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公布了一批外汇违规案例的通报。2016年7月至9月，杜某违反银行卡管理规定，利用境外销售终端 POS 机多次刷人民币卡兑换港币现金，金额合计 679.11 万元人民币。该行为违反个人外汇管理办法第30条，构成私自买卖外汇行为，根据外汇管理条例处以罚款 101.87 万元人民币。2016年9月至2017年1月，邱某为实现非法向境外转移资产目的， 利用69名境内个人的个人年度购汇额度，将个人资金分拆购汇后汇往境外账户，非法转移资金合计折合 349.49 万美元。该行为违反个人外汇管理办法第7条，构成逃汇行为，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39条处以罚款160万元人民币。多家机构发布的数据显示，北京住房租金正处在上升通道。北京租赁市场存在房源短缺、供应总量减少、供应结构失衡等问题。此外，租赁中介机构抢房哄抬房租的消息也引发热议。据贝壳研究院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前7个月，北京链家租金指数同比上涨 10.7%， 略高于2015年和2017年涨幅，低于2016年涨幅。单月来看，7月北京每平米月租金达到 91.5 元，环比上涨 2.2%。多家机构发布的数据也显示，北京住房租金正处在上升通道。一方面，从供需结构来看，北京政策调整带来的供应暂时性减少，租赁土地尚未形成供应，叠加消费升级下的租赁需求升级，以及高校毕业季带来的集中需求爆发，成为北京近期租金上涨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中介哄抬房租的话题也在近期引发热议。有观点指出，目前房租过快上涨的问题在于，随着资本的大量进入，租赁中介机构快速掌握了大量房源，并且获得定价权，租客在租金博弈的过程中处于弱势。清华水木论坛近日有网友发帖称，他挂出的位于天通苑的120平三居室，预期租金是每月7500元，但是在两家中介三轮抬价之后，房租原地暴涨3300元，高达每月10800元。当然，这并非个例，一些案例表明，租赁中介机构对租赁成本的控制正在放松。一位新入住太阳宫某小区3室2厅户型的租客小张告诉记者，他所租住的房屋，中介机构以远高于前期租金价格的每月20000元从业主手中获得房源，但由于物业只允许租赁中介机构增设一个隔间，现在可能难以覆盖成本。租赁中介机构的成本上涨，最终会转移到租客的房租上。实际上，租金上涨的管控在发达国家已有先例。德国通过《民法典》《租金额度规定法》《出租权利修改法案》等立法渠道，对维护承租人合法权益进行保护，并对一定期限内的最近涨幅作出限制。相关人士呼吁，从房租不炒的逻辑来看，必须出台租赁市场管控政策，而且要对租赁合同等进行管控，这样才能够实现租赁市场的稳定发展。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北京时间晚上的8点18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请入我们的现场嘉宾，知名的财经作家崔传刚。崔先生您好。 小鹿好， 今天呢要和崔先生聊一个话题哈，大家呢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个讨论。那些卖掉房子的人生活怎么样了？那卖房买房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啊，但是随着房价的上涨，这中间可能会有巨大的这种金额的交易啊，有人买房挣钱了，有人买房背上了巨额的房贷，生活的压力， 对对， 这个非常之大哈。我们今天节目呢，也想通过一个又一个的案例哈，来探讨探讨卖掉房子会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怎么样哈。首先想问问崔先生哈，这个你认为啊，卖了房生活应该怎么样？ 我觉得卖了房生活，这个 感觉这个问题有点坑，有坑让我跳，这个对， 让你感觉出来有坑了。 对， 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名字呢，也是来自于一篇文章的标题、啊， 是吧？ 就是那些卖掉房子的人生活怎么样了？ 嗯， 我也感觉好像这个话里有话的意思哈。 嗯， 你感觉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坑？ 对，主要是这个话题不好直接回答，对吧？ 嗯、 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嗯。 然后呢，卖房的时点，你买的时候跟卖的时点也不一样， 嗯， 啊，你是赚了赔了也不一样。那这个话题，我觉得确实是不好回答， 嗯，因人而异， 啊、对，因人而异肯定是， 嗯 啊。 好，那我们就通过一个又一个的案例哈，我们来说说，这里有一个案例，这些案例呢也都是来自一条他们所拍摄的真实的案例哈， 嗯， 李女士50岁，住在上海嘉定。2000年买房，2017年卖房，这中间赚了300万。她说，我和丈夫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丁克。2000年买这套房的时候呢，只要20万，但也是家里啊，这借2000，那借5000的凑足的首付款。这是我们唯一的住房。17年房价一涨再涨，翻了15倍。但我们从来没有享受过实际的好处，可能这就是所谓的隐形富豪吧。空有身价也算个百万富翁，但日子依旧普普通通。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奇怪。去年我们算了一笔账，如果把房子卖了，把300万用来投资，在银行存200万定期，大概4%的利率，另外100万放在做生意的朋友那里，每年有10%的利息。这么一算，每年我们能多出18万的收入，这比我们一个人一年的工资都高。然后呢，每个月再花3000去反租这套房子，当然他这个3000肯定是指的市场价啊，现在的市场价， 嗯， 再和房东签一个5到10年的长期合同，生活不会有任何变化，但平白多出这么一大笔钱呢。房子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走，我们又没有孩子，也不需要留遗产，所以我们就这样行动了。我们现在每年出国旅行2趟，完全不会心疼，把开了10年的老爷车换成 SUV， 每月来个周边游，买菜可以去超市而不是菜市场，买衣服可以从小1000变成小2000。他说，房子卖了，钱才是你的。嗯，朋友也有说我傻的，说房价不会跌的，以后想买都买不回来了，以后养老你怎么办的了，没有保障呢。我说呢，只要我以后不买房，我就不会变穷，房租能涨到哪去啊？啊，实在不行离开上海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啊。这位女士说得很豪迈，很洒脱哈。 对， 张丹你怎么看？ 嗯，我们还得真的具体分析啊。首先我觉得，嗯，如果是我的话，我们代入一下哈，如果是我的话，啊，我是这位女士的话，我也可能会选择这么做。啊，为什么呢？有些具体的条件，其实我们都说，她在里边说了，比方说这位女士，她跟她丈夫其实是没有孩子，对不对？其实相对来说是，在中国的这个传统里边，没有这个 没有负担， 没负担， 也没有什么太多义务， 对，没有义务，不用给孩子买房子、留房子这事儿，啊，这个事儿其实一个这块就去了。然后呢，他们确实是年纪也大了，年纪大的话呢，一辈子确实。生活呀，什么东西都自己都比较节俭啊，比较这个节省。那么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快退休的时候，那么把房子卖掉呢，出去旅游，是吧？到各个地方去走走啊，然后充实一下自己，然后非常有意思。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就会有一个非常不同的一个生活。 嗯 啊，这是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方面。 嗯， 那当然在这里边呢，我们真是具体分析啊，就是代入啊。其实也有一些风险在里边。 嗯， 什么风险呢？比方说，他说把这个房子卖了，这些钱一部分是存活期，另一部分呢，他提到了是要给送给朋友。朋友他说一年利息能10%，这个是要注意的，因为我们知道这是属于有风险的投资，是吧？国家都说了，2位数以上的这个收益的，有时候是 没有本金， 对对，是要 做好这个本金损失的准备。 对对对，这一块是要注意的。所以说，在投资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控制这个比例啊、嗯、啊，这个朋友也不行，也要注意一下。 我觉得传刚说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你卖房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们觉得非常好，是吧？这个时候不对自己好一点，还等到走不动的时候吗？等到是吧，70、80的时候嘛。 对对对。 但是呢， 你这个钱如果没打理好的话，真的以后你的生活有可能会变差一点啊。 对对对，这是两回事儿。你卖房子是一回事儿，但是你的钱怎么去打理，那也是。 那你有什么样建议？ 对，这是另外一回事儿。这个建议这一方面来说，我觉得重要的还是要做一个长期的规划。长期的规划就是说，我刚才其实也说了，比如说你这个朋友这个说年薪能 10%， 那这个一定要控制你的比例，对不对？你还是要有一些自己的活期啊，存款。然后呢，如果其实有时候你也甚至可以，比如说找一些有更好的一些投资价值的一些标的，甚至包括可以买一套小的房子放在那儿也可以。我们都知道，那么其实到目前为止呢，房子还是很重要的一种投资的一种标的，是这样子的。我多说几句啊，其实就是说到了人到了老年，尤其是在国外的话，卖掉房子去周游世界啊，做自己喜欢的事儿，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个事儿。 这很流行。 对，我上个月刚去加拿大，然后在那儿待了一个月，就是算是考察吧。然后就了解那边的居民是怎么样子的。然后他们很多是这样子的，比方说一个家里有三四个孩子，两三个孩子，然后他们就会住在郊区，住在郊区呢就会买一个大 house 大房子，四个卧室，每个人每个孩子有保证有一个卧室，有很好的地下室可以活动空间，还有草皮什么的，都很多，但是当这个孩子长大了呢，上了大学，大家都离开了家，那么家里呢就剩下老两口了。那觉得他们觉得这个大房子也没有什么用了，所以说他们就怎么呢？他们就想搬到市区去住啊，搬到市中心，因为市中心丰富多彩，各种生活，各种 比较便利， 对对对，生活便利，活动也很多，所以说这个他们就会做这个，在外国他们叫 downsize， 就把房子大房子变成小房子，那这样的话他们手头也会宽裕一些，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事儿。对，这是很正常的，我觉得 也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啊。 对对对对，就是到老的时候他们需要为自己考虑考虑也是。 我有这么几个问题，可能我们放在每一个案例当中，我们试着来找寻一下答案。那就是卖房的钱怎么用啊，卖房后的生活怎么过，卖的除了房还有什么呢？那刚才我们聊过第一个问题，卖了房的钱他应该还在做一些更加合理的配置啊。 对对对，还是要做好规划， 因为这个年龄不能承受太大的风险了啊。 对对对， 卖了房的生活怎么过，貌似他们不用我们帮忙， 对对对， 规划的很好了啊。 对对，有规划也是。 卖的不仅仅是房还有什么呢？我琢磨出来，他们卖的不仅仅是房，还有过去那个紧巴巴的抠抠搜搜的那个生活，那个生活离他们远去了。 对， 他们可以开始更高品质的生活。 消费升级了。 好，这是50岁的一对这个上海夫妇，他们卖掉房的生活哈。我们即将进入广告，广告之后呢，要来说一位30出头的北京中年人啊，他卖了房，回到老家，又返回北京的生活，似乎这一卖。一回，然后呢回来之后呢再一买，他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里是财富大搜索，今天的话题是那些卖了房的人现在怎么样了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财富大搜索，然后呢说说您身边的朋友和案例，稍后见。 2019年春节怎么过？北京交通广播著名主持人郭伟约您在纯美的南极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动南极》2019新春极地穿越之旅全新升级，再次起航。1月28日出发，全程17天，我们将搭乘全新专业级抗冰探险船，穿越66度34分的南极圈，在南极过除夕、包饺子，邂逅南极原住动物居民，寻访南极邮局、科考站及探险家的小屋。先预定有惊喜，敬请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或详询电话400606-1039、850-1-3124。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85%，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西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50%，最高气温30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卖了房子之后的生活该怎么过呢，看看别人是怎么个过法。我们今天的现场嘉宾是知名的财经作家崔传刚。崔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那我们再来看北京的这位朋友的例子哈。他呢05年买的房，16年卖的房，这中间啊赚了500万。房子呢在西南三环，是一个116平米的房子，他才30来岁啊。他说很多人都和我有一样的想法，把北上广的房子卖了，拿着数百万巨款再去三四线城市甚至农村买个房，潇洒悠然的度过余生。哎，我就这么做了。大学毕业之后啊，在一家国企干，那么05年鬼使神差的在北京西南三环买了一套商品房，当时价格是4000多一平米，一套116平米的三居，房价高达40多万。拿着家里的资助和自己多年攒下的钱，首付了15万，贷款25万，10年期。10年后的16年初，我以495万的价格把房子卖了。卖房的原因有很多，最重要的一点是，我认为房价到顶了。拿着500万巨款，我像是打完胜仗的将军一样，回到了生我的老家一个18线农村。他怎么花这钱啊？花30多万，把自己原来的破房推了，建一个3层小洋楼给父母住。又花40多万在当地的市中心买了一套120平米的大三居，再加上装修啊、买车啊、借钱给亲朋好友啊、父母兄弟姐妹都给点赞助啊等等，最后手里还剩个300来万。然后呢，他是分别存了定期，买了余额宝，还买了点理财和保险，就收了利息了。那这个时候他还实现了各种愿望，比如说啊，参加聚会，到外国旅游，胡吃海塞，还帮老人治好了这个身体上的疾病，过了大半年的时间。但是之后他觉得我自己快废了，为什么呢？16年底的时候他卖出的房子已经涨到870万了，他是495卖的，就涨了将近400万，他就有点不爽了，也开始对他的生活有点厌倦了。那北京的朋友圈渐渐没了，他现在的朋友圈是什么呢？就是天天打麻将，说话跟吵架一样，一下雨外面就满脚的泥泞，然后一进村呢就是各种肥料的味道。另外他特别难以忍受就是超市里都是卖各种山寨货啊，什么帅师傅没有康师傅，康帅傅这种，想去上班，当地没有互联网行业，想喝个咖啡，当地都没有。于是他决定杀回北京，希望在退休前把北京的房子买回来。后来呢，他在他同小区啊，买了一套将近 买不了原来那么大的，对吧？ 将近花600万的小两居，70多平米，还凑了不少钱。 那他的工作也回来了，他的朋友圈也回来了。他现在最大的梦想就是努力工作，争取在退休前把原来那套房子再买回来。好，你怎么来看他的这个选择？ 我觉得在买房啊、卖房，或者是在投资，或者是资产的处理，个人资产处理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两个字，是我刚才在第一个那个故事里边我也说了，其实就是规划。 对， 尤其是要有一定的长期的规划。我们看到第一个故事，那位就是夫妻、然后还是有自己的规划的。我们说，但是呢，相对来说，这位年轻的这个同志，他可能我觉得。我个人观点认为他的规划性不是那么好，有点折腾啊、有点折腾。我这个可能就是个人观点啊，就是说我们不是说这个怎么样。为什么呢？就是说你会发现他在做决策的时候呢有些冲动，没有都特别想明白，没有想明白自己到底要什么，没有想明白自己到底适应什么地方，没有想明白自己未来的几十年的发展，因为你毕竟是个年轻人，30多岁，30多岁是一个什么时期？跟第一组完全不同，在哪儿？它是属于一个还是属于一个财富的增长期？它的主要的责任、主要的职责应该是让财富去增长，而不是说到了我到了退休的年龄去考虑怎么花的问题，你可以考虑怎么花的问题，但是这个时候更多的还是要先把蛋糕还要继续做大啊，还没到时候。当然你如果财富自由了那是另外一回事啊，我就是说对一般人来说还没到时候，所以说这时候的精力应该主要放在规划。规划什么呢？你的长期规划是怎么让自己的财富继续去增加，而不应该把过多的精力放在我现有的钱怎么去在这个现在打算盘怎么去处理上这个东西。 咱不能干未老先衰的事儿。 对，也可以这么说。那关键是呢，这关键是什么呢？这还是最大的问题，是他这不符合他的本意，他的所有所为，他后来后悔了。这是最大的问题。如果你说我干了这事儿，我不后悔，我觉得特开心。 对， 那这说明是有规划的。 我就觉得这个 对 粪土味儿好闻， 对， 是吧？我就觉得这个天天打麻将，说话跟吵架一样的生活接地气。 对， 挺好。 对，所以说还是 这安老一生，我觉得不错。 对，还是没有考虑清楚自己到底要什么。对，这是最大的问题所在。 是。所以说。再回到刚才那几个问题，卖了房的钱怎么用？他的这个做法呢，就是散了，感觉是吧？ 对，有点那个，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时候是一个增加财富的一个时候。那么你把房卖了呢，还是要考虑这部分钱怎么才能更好的去保值、增值，是吧？你可以在老家买房子，那老家的房子你也要挑地方买啊，好的地段买也可以升值啊，对吧？你享受一部分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是不是应该还要拿出一部分钱做一些其他的投资，对不对？是吧？这个要考虑清楚，还是要有规划。 好，卖房后的生活如何过呢？他的这个过法应该来说，原来是醉生梦死，再往后就是回到起点，是吧？从零开始。 对对对，对，这个是。不好的，尤其是比方说他会看到回来说16年卖的房，然后后来看到又涨了，心里特别的难受。这是你想想，这个对自己的心情又是一个打击。这就是说你卖了房，你不但财富上损失了，你的心理上也有一些损失， 是 心理账户也有损失。 第三个问题，卖的不仅仅是房，还有什么呢？我认为他卖了目标，就是您刚才说的没有规划了。 对，没有长期规划。 是。 对， 当然我们现在不能够复盘说当年我不卖就好了，任何时候都不能够说这种马后炮的话， 对吧？对对对。 那么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可以看错未来房价的涨和跌，但是我们不能够对自己的人生没有规划。 对，因为你做好规划就是意味着什么？人不可能永远看对的，对不对？人家比如说你房价，你说明天是涨是跌，这个都是有50%的概率的，这个都可能。但是呢，你要考虑到，如果你真的是卖了房的话，那你要考虑到涨和跌两种都有因素，都要考虑到。那你这部分钱都要做好这种准备。 是 啊，是吧？人经济有一个经济学家特别有名的，他就说，就是提出黑天鹅那个塔勒布，他有本书，另外一本书叫《反脆弱》。怎么反脆弱？如果对这个未来没有任何准备的话，就是你是天生是非常脆弱的。你很快突然一个外在的因素或内在因素就会导致 完全可能你是积攒了几十年的一些财富都可能就是瞬间灰飞烟灭，这是非常可能的。在这个现在的这个世界是完全是正常的，所以说你要反脆弱的，就是说一定要做好准备，各种准备， 嗯， 啊，小心任何突然而来的这种黑天鹅。嗯，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哈，其实我们不仅仅要去挣钱，我们要怎么去规划钱，包括呢我们在花钱上面呢也应该做到科学合理和理性。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位朋友，这位朋友也是在上海，因为他们这些朋友买房的年代都差不太多啊，零几年，所以说自然而然的都有升值。 对，过去几年房价都很好。 对，42岁，03年买的房，11年卖掉的房。他这个房啊买的不大，才不到70平米，69.4平米，那就这样也赚了100多万啊。他说我是在3000多一平米的时候在上海张江那块买的房，那时候那还是一片农田呢，整套房子20多万，但是这现在已经与我无关了，我在2011年就把房子卖了，赚了100多万。他说安稳的人生在天灾人祸面前不堪一击。我是四川人，2008年汶川地震，我和老婆跑去救灾，小孩也一起去了，在那里待了1年。到了现场我惊呆了，满眼都是断壁残垣，太多家庭支离破碎。当地的村民省吃俭用，盖房子买车子，一瞬间化为乌有。你到现场和他们生活一段时间，可能也会有这种体会，就是自己曾经是多么的幼稚。很多人只知道赚钱还房贷，以为这样的人生很安稳，但这一切在天灾面前算什么呢？如果忘记了自己的生活，上半辈子真的等于白活。再加上父母也慢慢的变老，两边老人都不喜欢上海的生活，那我们就想在老家买套房子，这样方便照顾，于是就卖了。他说我卖房的时候正在涨价，而且我知道还会再涨，但我妻子说我们不要被房子绑住了手脚，有一个资产在那儿带给我们的不是安定感，而是束缚感。我不需要一个实体来告诉我家在哪里，妻子孩子在哪里，哪里就是家。卖房子之后呢，父母养老，孩子教育，创业资金全都有了。卖完房我劝妻子辞职休息1年，带着全家人双方父母到南方旅游了一圈，我还用一部分钱坐了一个早餐车，就在张江地铁站门口卖早餐，当时还上了新闻。白领辞职卖早餐7个多月仍有亏损，但做自己喜欢的事，这是他们起的标题。我认为他们说的对啊，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嘛，我觉得这是在服务社区，非常有价值。一部分钱呢给孩子上了一个私立学校，我不太满意我们那块公立学校的教育。现在我开始创业，做快递的末端整合，卖房的钱是一部分启动资金。卖房的100多万真的改变了我们全家的生活。现在我们和两个朋友还有一对老夫妻一起合租一个别墅，比我们之前的房子宽敞多了。人生总是要面临选择的，选择的背后是你想要什么。我想要我的生活。这又是一位非常洒脱的朋友。 不同的人生，不同的经历。我对这个这家的选择，我觉得还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判断。我觉得因为他在当中去，就是有一个独特的人生经历，就是看到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对自己后来的选择产生了一些影响。我觉得这个可能会发生在每个家庭每个人的身上，这是非常正常的。而且从这个故事里边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好的是，就是尤其跟刚才第二个鲜明对比的是，这家人就是说从来没有一些因为卖了房好像是损失了多少钱而感到后悔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家庭的幸福很多时候当然是建立在这个财富的基础上，但是除了财富其他的方面的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对吧？而且呢还有一些比较好的，就是说我们会发现他卖了房这些钱并没有全部的我们说挥霍掉或者是怎么掉，他把很多的钱投入到了孩子的教育上。那么我们知道这教育，对孩子的教育可能是一笔非常非常重要的投资。那相对来说我认为啊，就是现在在中国很多的家庭对教育这块的投资啊，也我不能说 还是很少，但是可能是不够，或者是说没有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比重。就是相对于买房的钱或者是什么的钱，比方说你的房子可能1000万，那你在教育上花的多少钱，它的占的比 例， 对，它的比例可能还是少的。那我们还不说这个方向上的一些问题，就是说，那么所以说这一块，然后他还有一些做一些觉得对人生有意义的事儿这一块，那么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就是因为最重要的是自己的那种满足感，这是特别好的。 因为他经历过这个大的生离死别，所以说他的人生观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对， 他以后做的任何的决定，他都会是顺应他的内心，他要过的那种生活，不会被外在的一些物质的或者是别人的评价所左右哈。这个其实是很难得的，就是他拥有非常强的这种自信心， 对，相信自己的决策，然后也不会因为有一些什么就是财富的一些东西而后悔啊，这种心理没有，我觉得这是尤为可贵的一些东西。 从这种角度来说的话呢，他比很多有房的人或者说财务自由的人都要过得更淡定，更洒脱。 对，我觉得尤其现代社会，我们为什么说经常有焦虑感？焦虑感最大的问题其实就在于患得患失。 对，是。那你觉得他还要做点什么呢？就是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有保障。我想啊，他这个100万的钱他也花了一些了，是吧？他一个孩子教育啊，包括他创业也花了一些启动资金等等，要放在现在的上海来说也没太多钱。 对对，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本身提供的信息不是很多，不够多。我觉得所以说从这些角度来说，我觉得很难再给一些什么建议什么的，比较难。 那我想说的就是你得把保险规划好。 对对对，这个我刚才想到了，这个其实是这也是这一两年大家尤其关注的另外一个事儿，实际上确实应该在保险上也需要一些投入。 是因为他已经42岁了， 对， 当然我不知道他之前有没有考虑这一块哈。 对。 好，听众朋友，如果啊，我说的是如果您把房子卖了，您接下来会如何规划您的生活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财富大搜索”，这是一个新的号，时间还不是很长，也希望大家呢多多的跟我们来互动。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位朋友的案例哈，那这位朋友呢也是在北京，35岁，03年买的，13年卖的，这十年的时间挣了200万，房子在通州60平米。那他当时是在天津上的大学，刚好找的工作能帮他解决北京户口，他就来了北京。也是在这个靠近通州的地方买了一套小房子。买完之后呢，他觉得生活非常稳定，每个月还完贷款，公司还剩余那么小几千，每天按部就班稳定的挤三个小时的地铁通勤，有一个固定的家可以回，不敢有太多的社交，钱不够家又远，生活不敢有任何的变化，再也翻不出什么浪来，连工作都很稳定，不敢辞职，代价可真大。他说的这个稳定都是加了双引号的。所以在2013年把房子卖了，卖房后房价又涨，这都是事后诸葛亮，他这么说。那么卖完之后第一感觉就是爽，银行卡里从来没有那么多钱。这个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哈，除非你是含着金钥匙金汤匙出生的孩子啊。那么他说我之前一直在犹豫要不要买车，那这时候我立刻买了一辆车，出国呢玩了一圈，剩下的钱和朋友一起合伙做珠宝生意，现在呢租了一个离单位十多分钟路程的房子。他说在市区才觉得自己是活在大北京，生意现在很稳定，增值空间比房子大多了。卖房的事情我一直没有后悔，但家里人有时候会说你卖了多少钱呀，现在又涨了这么多钱等等。但是我可以真实的看见卖房子的钱在银行卡里，然后用它帮助我成长，这是一件挺好的事儿。从他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能感觉到就是他很需要的就是成长。就而且是可确定的成长。因为这房价再怎么涨，它也是这个虚拟的，它并没有变成你银行卡里的资金，对吧？ 对， 所以它要一种确定感，就是房价 涨了我卖了，然后呢钱在我的卡里我看得见。第二种成长就是他的事业在成长，而卖房助力了他事业的这个成长。 对，小鲁，其实你没有注意到其里边有一个细节，就是按照这个故事里边，他最后说他的事业里边的那个其实收益比房价还高。 哎， 你说这种我们就不用评论了吧？这个人是， 他是投资自己嘛？ 对，很成功是吧？这说明做得很好。对，当然就是说可能，在这里边有一些。就是说一开始的那一部分我觉得可能更像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每天的按部就班，然后来来往往的这种然后突然有这么一个变化，然后非常幸运是吧，做了一个很好的生意。那我们也知道做生意也是都有风险的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还是我那句话，也还是要有一些规划，有一些准备。 所以他卖的不仅仅是房，他卖的还有什么呢？还有稳定，他最不喜欢的那个稳定哈。 对， 但如果他生活要是因为这个创业失败，那可怎么办 啊？对，所以说这是两方面的事嘛，就是说我刚才说的，还是可能需要有一些规划在里边的。 是，他是比较幸运啊，就是可能赶上了某个风口，又得益于他的合伙人吧。总之这个珠宝生意做的还风生水起，是吧？ 对对对。 但是我身边就有把房子抵押了去创业，现在每天要还好多万的这个利息啊，然后这个创业那边还没见着眉目的也大有人在。 这是非常正常的，真的就是说你做出选择之后，你就是这个勇气是非常可嘉的。但是就是有时候结果有时候不一定是令你满意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又回到我刚才那俩字，规划规划。对 对，是，当然有时候创业这事儿吧，你再怎么规划，它也不能够保证结局就让你满意。 对对， 所以我觉得倒是可以去学习前面那些朋友的心态啊，就是说不后悔的这个心态。 对对对，这个朋友心态也特别好，我觉得。 是，这个其实说到卖房，还有很多很多这个案例哈，每一个案例可能都代表着一段人生，是吧？每一个案例可能都代表着一种价值观啊。不管怎么说，房子有买才有卖，有卖才有买。那反过头来也可以变成另外一个话题，那些买了房子的人后来生活怎么样呢？这块我估计咱们身边的人应该也挺多的啊。其实应该说卖房买房的人是同等的嘛。 对，我觉得可能买房的更多吧。 买房就买新房的那个多是吧？ 对对，卖房当然也有，就是说换房啊，其实这是在我们人生当中特别正常的一种就是一种活动吧，我觉得。所以说也不需要想太多。不需要想太多，尤其是在把它看得过重。但是呢，它是作为我们在资产管理也好，我们个人财富管理也好，这是里边还是占了很重的一个位置。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的财富中，中国家庭的财富当中，这个房子还是占比还是很高的，所以处置起来还是要慎重的啊。我的观点是这样子的。 那从刚才这些朋友他们做这个决策的这个角度来说，你认为有什么可以评价的吗？他们做这些决策慎重不慎重？ 其实像刚才我们说的，我觉得是有的，可能就是不是有那么那个非常成熟的考虑。那有的呢，他可能就是考虑了一些自己的现在的这种年龄也好啊，整个的这个人生的经历也好啊，那么就是还是考虑的比较充分的，相对来说。所以说我的建议就是说，大家还是要充分考虑自己的情况。那还要注意的就是说处理好这个财富增长和财富保值增值之间的关系。年轻的时候还是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财富的增长上。这保值增值呢，这是另外一方面的事儿啊，这就是说是各个时期都要做的事儿。但是可能你到了年纪大的时候，还是就觉得，我们也不能说年纪大了你还要去拼怎么的吧，还是可以享受一下的，我觉得是。 最近这个针对于老年人的以房养老的话题啊，又成了一个焦点啊。 对对对对，也是一个可能是另外一个话题，可以值得去讨论的一个。 我问问传刚吧，比如说现在你打比方七老八十了，你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去养老？会以房养老吗？ 这个我觉得 从我们这个年纪来说，确实是现在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嗯， 但是呢，说实话，我觉得，现在的话，任何的选项都不能排除。 嗯 嗯，因为我现在才30多，那我觉得可能活个80、90的应该没问题，是不是？嗯、 那你有没有替父母考虑过？ 父母的话，嗯，这个话题其实有时候也会讨论一下啊，可能大家确实是，我觉得现在这时间肯定是说不完了，因为每个父母，我太太父母，我的父母啊，观念都不是特别一致啊。我是山东人，然后我们山东人有自己的特别有强烈的那种传统啊，然后呢，有时候的父母呢也会有自己的想法啊，我们还是会去讨论这个东西，我们会是尽量的去尊重他们的这种选择。 我有一个观点啊，就是你要过你要过的生活可以，但是卖房不是唯一的选择。就像刚才这些朋友这样啊，他们如果要想要过一个现在的这种理想的生活，在当初可以不卖房，也可以实现的。 对， 就是我们不要把这个我要过某种生活和卖房直接划等号，这个房非卖了不可我才能过上我想要的生活，可能有的是可以，但是有的真不一定。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们还是要把房子做成一个什么来考虑，就是说有时候它是一项资产，有时候它是一种生活的一种陪伴，那么有时候它是情感的，有时候它是物质的，有时候你需要去理性去思考，有时候你得用感性去判断，所以说没有唯一。对， 哎，船长刚才这句话说的非常点题啊，就是我们卖掉的房子有可能是我们情感的陪伴，是我们精神的慰藉，也有可能呢是一个物理的东西，可以为我们遮风挡雨，是吧？ 对， 有一个归宿。同时可能还是我们财富的一个表现形式，或者说储存的这种形式啊，等等，所以看你到底想要卖哪个？ 对对对，人是有两个账户的，一个是心理账户，一个是物质的账户， 是 对吧？理想的状态是两个账户都要有，浮盈都要赚，是吧？啊， 那就是人生的赢家了。 对对， 谢谢我们今天的嘉宾崔传刚先生做客我们的财富大搜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最后这首来自王菲的《人间》送给大家，朋友们晚安。接下来是北广购物。谢谢。好，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旅行号1073。 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天上人间，如果真值得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